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波兰和几内亚最近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和讲演会。会上发言者指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于1960年8月25号视察朝鲜人民军近卫首尔柳京守第105坦克师，开始领导了新军革命。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朝鲜人民军壮大成了最精锐强军，而且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合势力接连不断的大决战中一向取得了胜利。在波兰举行的集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另外，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和朝鲜解放71周年，德国反帝论坛15号举行了讨论会。